Rega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ega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ega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事。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欢迎翻嚟10月13号嘅今日讲股仔。 係呀， 係呢个嘅13号喎，但就唔係礼拜五，如果係呢就係黑色星期五、哦、今日就係黄色星期一。 係呀。 是不是蓝色喎、啊、今日蓝色赢返仗喎、 啊。是不是都是黑色星期一啊， 拆路障、啊。拆路障、 啊。都是黑色去拆㗎喎、啊。 喂，我撑警察㗎嘛真係啊。啊真係而家我唔係喎，唔係撑警察喎、啊、我係撑黑社会㗎嘛。 唔 係 啦， 其实嗰班唔係黑社会嚟嘅，嗰班只係蛊惑仔嚟嘅啫。 嗯。 黑社会系一个 organization 嚟噶嘛， 系咯， 蛊惑仔只系啲 part time 嚟嘅啫， 系咯， 即系喺个公司里边， 嗯， 放咗工， 嗯， 出嚟做嘅嘢咧，呢啲 part time 嚟嘅啫， 或 者 freelance 嘅嘢嘅啫。 睇杜琪峰黑社会二啦，林雪嘅角色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上下嘅东西啦。咁所以咧，你又唔可以即係將嗰班拆路障嗰班人咧當為黑社會，因為就好似又唔係關於嗰個組織嘅，係啦，唔關公司事，係佢哋嘅 part time 動作。咁啊 part time 啊，梗係要收錢㗎啦，係咪？嚇、 嗯， 咁啊，所以今日就係呢個藍色星期一。 嚇、嗯 啊，藍色就拆曬啲嘢，拆曬啲黃色，所以藍色贏咗。OK， 嚇、嗯，咁啊，今日個市就係呢個嘅先藍後黃。先蓝后黄，嗱一蓝咧就达到咧，一开始预咗达噶啦。 所以黄家蓝咪变绿咯。 系啦，黄家蓝就变绿， 绿 色 嘅走咗出嚟咯。而家 几廿点都叫绿色啦吓。咁开头嘅时候蓝蓝地、嗯、就跌咗百几二百，咁、跟住就好离奇地失惊无神咬腰上翻去。咁啊，咬腰上翻，因為即係中國出咗啲數字，就據聞就好似幾飆青， 個出口數據啊嘛， 係啦，就幾飆青，咁、所以就借勢就抽咗上去。今日我都同啲棋子佬都傾過下偈，咁啊啲棋子哥哥，即係嗰啲都四五十歲炒棋子炒到。即係炒咗卅年嗰啲咧，即係由出世炒棋子炒而家嗰啲咧，咁佢哋都講，即係唔知佢哋係佢哋會唔會好影響到個市啦，但係佢哋都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咧。喂，唔好將個指數咧掕落去呢個嘅 佔中。 我唔會講佔中嘅，我係講呢個嘅遮打運動嘅。 O K， 係啦，嚇、咁我本來都想，我本來都叫做學運嘅意記啲、 嗯， 但我而家又唔係好想叫學運咁啊，遮打運動好似中性少少。O K， 即係佔中，我從來都唔會 label 呢件事係佔中先啦。嚇、 嗯， 咁啊，佢啲棋子佬就話咧，唔好掕落去咯。咁我話點解啊？冇得炒啊！你佢完全冇得炒啊！ 嗯、 因為咧，對於呢班四五十歲，即都通常都五十個外噶啦，佢啲棋子炒得好大嘅、 嗯， 一條友炒一手一次過玩一個方向咧，都五六十張嘅，即唔係細佢哋，唔係細。佢話咧，唉，香港啊，從來都唔係炒政治市嘅。 系啊， 吓炒下啲经济市啊、数据市啊、政策市啊，咁、乜都谂到嘅、即系乜都佢哋都会谂到个方向出嚟炒嘅。咁啊，唯独是佢话呢个零礼拜咧，即系咁啊谂唔到个 方向。 嗯， 因为点解呢，即係你话个数据好与唔好，我、哦、出咗嚟啦，你好与唔好系一个 comment 啦。一个叫做好嘅数据对个市系会升会跌呢系一个方向啦。咁、但係而家呢即係呢啲咁嘅社会运动呢，佢系第一佢諗唔到个方向。 嗯， 第二佢諗唔到个 comment。 嗯， 佢、会觉得就系话乱，究竟咩叫乱呢，咁咩叫做譬如蓝丝带走出嚟冲一冲好似好乱咁样。乱完之后又好似平静返落嚟，个市系咪真系一定会升呢？ 嗯， 升完之后会唔会有班学生又走出嚟又搞乱返又会跌返呢？咁佢哋系完全系唔识搞嘅。 嗯， 咁所以佢哋就话呢，哎呀唔好諗呢啲啦，不如佢哋集合啲力量呢，淨係睇啲睇返以往我哋睇嗰啲嘢啦，咩经济数据呀、出嚟啦，哎呀你好咁就抽上去啦，咁样就搵佢哋道力呢抽上去嘅。即係佢哋有啲有部分棋子佬会系咁諗啦。咁所以今日晏昼亦都见到就係话个经济数据似乎系叫做 OK 啦，咁 一抽就抽咗上去。 一抽就抽上去。咁但係即係即背后当然有其他嘅原因嘅，即係话包括就係估今晚美国可能会升返啲啦，因为跌到都好冧啦。 係啦。 咁第二样嘢就係、即係似乎好似班学生哥有少少让步咗，喺个谈判桌上面一路咁样褪咁样。咁但係即係啱讲啦，就係呢啲嘢你冇辦法估计俾个 comment 或者俾个方向呢，就係话呢个学生嘅让步系咪会达至一个对于股票市场一个美好嘅结果呢？ 我但我又会咁讲嘅，到呢一刻嚟讲，即係呢个学生嘅运动呢系咪真係好反喺个市场度反映到呢？我觉得唔系嘅。OK， 你睇9月30号就知啦。 哎呀咁就死啦，你觉得唔系。 然之后 有啲人想系咁。 10月1号 ,10 月2号返嚟10月3号嗰一日嘅市亦都睇到啦。即係我系个感觉系觉得喂完全冇拉撚唔关事嘅。OK， 你话点解呢轮即係插得咁紧要 ,OK， 第一样嘢美国股市散散地睇落去似啦 ,OK， 一次杀个200几点落嚟抽返上去，咁跟住然之后到上个礼拜嘅时候连续两口杀落嚟，跟住睇今晚可能有啲回反弹嘅迹象 ,OK， 跟住第二样嘢嘅系高位派返少少货亦都好合情合理，讲真。即係你话一个调整调返落嚟可能大约由高位落嚟 10% 度，咁我都觉得喂正常啦。如果个势系为緊嚟緊可能十月过完个四中全会之后拱返啲上去嘅话，咁我又觉得正常喎呢段期 间。如果你咁諗呢就好正常嘅，你用一个正常嘅方法去諗一个唔正常嘅事啊，而家，咁啊出事喎，咁你话港股，即系其实美国跌都因为香港嘅啫，即系有啲人会咁讲啊， 系噶， 即系你要自己知道咩叫上纲上线先啦。嗱，你呢排你应该好明显明白知道何谓上纲上线。 唔系我唔会理啲猪仔讲咩啊嘛，你明？ 唔系，但系上纲上线嗰下咧，系会令到个 sentiment 咧会有变化，呢样系真嘅。你啲上纲上线嘅能力系好强嘅 ，OK？ 即系你话呢件事系咪会影响到股市咧？即系其实横睇掂睇就唔系好影响到股市。 系啊。 咁当然你话交通影响到系会唔会影响到经济？系会有嘅。 嗯。 你话冇啊？呃人嘅一定会有。但系系咪好似高盛咁讲，会令到下年嗰个嘅 GDP 跌到落2%留下咧？即系个增长啊？ 唔同意。 咁嗱，你嗱佢嗰个阿森顺，你同唔同意？你冇得估嘅，因为佢估到成个运动会行到去下年，亦都会扩大，咁就冇得讲啦。咁、你觉得呢件事玩多一个月，或者系玩多一个礼拜就会散 band 嘅？咁样你应该唔会影响到下年嘅。咁所以呢啲上纲上线咧，你系冇得同佢倾嘅。咁至于你话，你讲到即系话四中全会，咁正常人谂法就系话。我呢两个礼拜喺呢个节目都讲，我都用一个好正常嘅角度去睇，就系话四中全会啊，应该系点计都系 positive 噶啦，沪港通点计你都系 positive 噶啦，咁样。咁但系你而家四中全会呢个议题咧，就会加埋呢个咁嘅运动咧，就会变得复杂噶 咯 噃， 俾人觉得好政治意味浓。 系啦，因为一定会有一班另一班棋子佬同你讲，喺四中全会之前咧，无论如何都要搞掂呢件事。咁咩叫无论如何都要搞掂呢件事咧？嗱，做节目之前咧，就有位网友咁啊 message 咗，就话喂啊，真系收到咧，就系今晚会出水炮。今晚会出水炮。 最同我讲好过瘾嘅话，佢话1000蚊请人去对去唔知发射水炮咩啦。咁个水炮咁个差佬喺消防做噶，使乜要搵1000蚊请人咧？ 咁会水枪？ 咁会唔系？会唔会搵啲人出嚟1000蚊？射水槍呢， 定係開街喉嗰、那個即係專業，所以要扭開條喉收一次。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有幾個人喺四中全會之前有個潑水節，咁又好似幾開心㗎喎。 開心喎。 係啦，咁但係而家確實係上綱上線嘅能力、去到就係話四中全會之前呢就要清場。咁所以你話四中全會係一個 positive 定係 negative 呢？ 冇人知道。 就冇人會估到嘅，因為你唔會冇你夠，就算你幾叻，你睇個宏觀幾叻，你睇美國加息減息幾叻，你睇個伊斯蘭國睇得幾叻都好，你叻極都估唔到香港政府下一步會做啲咩嘅。 係估唔到。 你唔好話下一步會做啲咩，下一個鐘佢會諗啲咩，會講啲咩，你吹佢唔漲嘅。 你估唔估到李小加嚟緊會唔會推滬港通啊？ 嗱，李小加咧，嗱滬港通又係複雜嘅。嗱，一般正常人諗咧。呢啲咁嘅運動啊，咁應該同個滬港通即係風馬不相牛㗎。咁、你有你滬港通，我有我 坐喺度， 其實應該冇乜關係嘅。中央亦都唔會係將呢個滬港通同埋呢啲咁嘅社會運動或者社會聲音呢係有個關聯性扣埋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咁基本上就大家一齊賴嘢嘅啫。咁但係即係當然而家個上綱上線就係其中一部分。就是中國的歷史裏面建國到現在、都是一樣東西的，上綱上線呢就一定會有一個的過程的、就是將所有以為無靈拉更的東西呢找個勾就勾了先的、勾錯不緊要、總之勾住了先、是啦，現在滬港通同這個今天運動勾住了又是沒得估的、因為今天就大家估計呢就今天應該是會公布滬港通的時間的， 是、 因為下個禮拜就這個的四中全會啦、四中全會那時候公布呢又好像不是很適合 timing， 因為呢港交所係講咗嘅，就係話呢公布時間後嘅兩個禮拜就正式即係可以交易咁樣嘅。係 啦。 咁而李小佳都講過，定咗日期就一定會係禮拜一。 係啦。 本身個解讀係咁樣嘅。咁所以就係話今日最後冇講到呢，啲人就開始即係懷疑或者開始質問，就咦係咪十月唔通呢，要等到11月先通呢。 本來你又有一個好正常嘅方法諗啦。本來滬港通11月通咪11月通囉。 係呀。 又冇乜大不了嘅。咁但係而家嗰個諗法啦，又係掛鈎啦，將啲嘢。十月通唔到呢，就因為你有個社會運動，所以中國政府就要懲罰你，唔俾個滬港通你，咁樣所以十月其實通唔到十一月通，其實係冇問題，爭兩個禮拜啫，爭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其實又唔係咩大不了嘅事。咁但係勾起咗上嚟嘅話咧，即係兩樣嘢拎埋咗上嚟嘅時候咧，就會好多衍生出嚟嘅問題啦。 但聽聞套 system 未 set 好嘛？ 但 system set 唔 set 好咧，係冇問題嘅。因為有問題呢 都是李小加的問題， 不是，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因為大家都可以接受到第一日出來有些的問題有些瑕疵 OK 的、即是香港人不是那麼橫蠻無理的，首先這件事、出來有些問題 OK， 你只要不是說賣變賣錯了這樣的話呢都 OK、現在就今天就應該錯，大家都期望他會講個時間表、但李小加都講了一些東西，即是港交所發言人都講了一些東西，就主要就是說如果有通知的话、即是有滬港通的消息要通知的话呢、港交所就会通知你们的了、这句真是废话来的。是啦，即冇即唔通滬港通突然之间同你讲其实有㗎啦咁咩，咁一定有通知，实会通知你㗎啦。咁就礼拜五呢，即係国内嗰个政监呢就会开会，咁咪有嘅公布。咁一般相信呢就是、应该係会公布呢，即係嗰个嘅资本增值税呢，即係國內人嚟香港買股票呢，那個資本增值税應該唔收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就應該好啲啦。咁應該如果禮拜五呢個嘅證監出嚟講呢，我假設兩個禮拜後出呢，就應該都仲講得似喺十月嘅時候出個滬港通嘅。OK， 咁所以嗰個時間表係咪要你話褪遲咗好耐呢，就應該都係 on schedule。但係你話係咪滬港通係唔出啦，懲罰香港人呢？ 又唔會啦。 计唔关事，沪港通如果唔推嘅话咧，系惩罚中国人啊，多过惩罚即香港人嘅。 嗯， 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吓，咁啊，因为嗱，我哋睇翻回顾翻过去嗰二十年中国嗰个金融市场改革咧，第一个改革咧，其实就喺呢个嘅 B 股开放嗰阵时系2000年，跟住就去到2008、2009咗紧啦，系咪八啦？而家14哦。 嗯。 啊，冇咁厚，2004、2005咗緊啦，就呢個 QD 同埋 QF。 哦，04、05， 係啦， 05年。 跟住 QD、QF 過咗大概4、5年之後咧，就呢個嘅小 QD 同小嘅個 QF。 1112。 係啦，咁即係話咧，由2000年呢個 B 股開放到而家咧，就係14年。 嗯。 佢行咗 B 股開放， 嗯， 俾國內投資者同埋 QD、QF 同埋呢個小 QD、QF 咧行咗2.5步， 嗯。 用咗14年行2.5步， 嗯， 咁距離去個 A 股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咧，就好鬼多步， 嗯， 咁所以其中一步就係滬港通嚟嘅， 嗯， 其實滬港通呢個名咧就近排出嘅啫，咁但係你喺到中資嗰啲嘅券商裏面做嘅話咧，你其實知道滬港通呢個概念咧喺10幾年前已經出咗嚟㗎啦， 嗯， 係唔係即係對我嚟講唔係啲咩新嘢，不過個名係新嘅啫，即係 label 咗個名嘅啫，咁所以你諗下，如果依個時候因為有呢個咁嘅遮打運動嚟推遲個滬港通嘅話咧，即係話中國嗰個嘅 A 股國際化咧又要推遲唔知幾多年喎， 嗯， 咁所以你就真係千祈唔好 push 就話係要懲罰香港投資者或者懲罰香港市場，其實如果唔推嘅話就懲罰緊中國個 A 股市場嘅，咁， 嗯， 所以即係因為對於香港人嚟講，你推唔推個滬港通其實就真係冇乜著數嘅，又冇乜好處又冇乜壞處啦，咁你話你好多人都計過兩地資金，話你又可以俾100億過嚟香港，香港人又可以拎100億過，大家叻埋條數咪打個 break even，冇香港嘅投資者冇咩多咗嘅，咁但係對於 A 股嚟講呢一步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滬港通唔行嘅話咧，你係要達至到 A 股嗰個嘅國際化咧，你以過去嗰10幾年嗰個速度咧，我諗行到阿的你死嗰日都未國際化到， 應該係。 係嘛？你知唔知中間仲有幾多嘢？即係 A 股要國際化，有幾多嘢要做啊？ 嗯， 而嗰樣嘢好多嘢要做過程當中，嚟緊又牽涉到好多人民幣，因為你 B 股開放 QD、QF 嘅話，其實唔係牽涉到人民幣。你滬港通你初步牽涉到人民幣， 嗯， 你滬港通 extension 以外嘅其他市場或者其他投資者嘅話咧，人民幣嗰個重要性咧，或者一個人民幣喺個討論個過程當中係好重要嘅，咁， 嗯， 所以你咪唔好出滬港通咯，睇下邊個賴嘢係咪？咁，嗯，所以就我唔會將滬港通變成呢個嘅運動掛鈎嘅一樣嘢，但係好多人會咁做， 嗯， 港交所話俾你聽佢會咁樣諗，呢個黐線啊！港交所真係白白黐線，咁，嗯，所以就我覺得滬港通啊點都會出㗎啦，咁啊對香港都係一件好事，咁但係而家因為好多因素。外圍因素、內部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你都楞咗落去嗰個嘅運動嘅話咧，你旗子你基本上就好難估噶啦。 啊， 你膽粗粗你咪搏咯。 唔係我自己會咁樣睇啫，我會撇除咗成個而家香港嗰個現時實質嘅情況啦，睇翻嘅時候第一估計佢唔好話10月尾，就算11月頭嚟都好，呢件事係會一定行噶啦，滬港通。OK， 第二四中全會撇除咗佢有一啲政治嘅意味喺度都好，如無意外都會開放翻一啲政策出到嚟嘅，即係包括個係可能係環保概念啊嗰方面 嘅電動車啦， 嗰啲咁嘅嘢啦。第三樣嘢就係話啦，就係嚟緊亦都係呢個月會發生嘅。FOMC 最後呢個月嘅 meeting 咗之後，究竟係咪即係所講嘅會加一口，定係睇定啲咧 ？OK，我反而係着重呢一點嘅，即係最重要呢一點嘅。 依樣嘢係好緊要。 佢唔加佢減嗰100億，大家都知㗎啦。OK， 耶倫最後出嚟話，今年唔加住咯，今年忙得滯咯，出年先加咯咁。OK， 咁成個格局，我會覺得至少外圍定咗喺度，或者個美股會向上升翻。 大家冇辦法，因為美國加息咧，加唔加息都要睇呢個嘅遮打運動啊嘛。 嚇， 佢都要睇噶啦。 係， 耶倫好明顯就係靜坐緊嗰班人其中一個啦。 可能喺個帳篷度諗緊。 係啊，係啊，係喺個 啊，同阿伯南克坐喺里边，一开个帐篷，成个美国政府喺度，系啊，咁啊，所以就话嗱，而家好多人都仲系好似两个礼拜之前咁样咧，就将呢件事咧，即系将呢个运动同其他一啲嘅影响到股市嘅嘢咧，就楞埋一齐嘅，确实系会有， 系啊，唔好楞啊。 但系亦都同时，正如头先开节目咁讲，有一班棋子佬咧就同我讲就话，不如。即係用佢嘅力將呢兩樣嘢拉抽離咗先，嗯、即係佢唔你唔好計佢係黃絲帶定係藍絲帶，因為對佢哋嚟講，佢哋淨係炒棋子嘅啫，佢、嗯、一生人都係炒棋子，對嚟講咧呢一陣個棋子咧係佢哋最唔熟悉嘅棋子嚟嘅、嗯，最唔識玩嘅指數嚟嘅、嗯，所以佢哋無論如何都想用自己嘅力咧，將個棋子咧翻到佢以前佢哋嗰個嘅遊戲規則， 嗯、 就係我睇下啲中國數據咯。 嗯 啊，佢好嘅，弹上去我咪抽，我咪整翻二三十张坐喺度咯，系、嗯、咪？吓咁、啊，所以佢有人系会咁做，当然亦都有人会调翻转嚟做啦。OK， 吓咁啊，冇办法，呢啲冇计嘅。吓咁啊，至于你话个市，即系譬如大师都写好多嘢啦，即系即系关于即系个行动一路落去嘅发展，嗯、即系如果清场啊会点啊？佢直头写埋热血出嚟啦。如果热血俾人扫咗，咁啊可能对个市有啲帮助咁样。吓咁、啊、我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嘅。吓咁啊！但系个 社会系有啲帮助。 系啦，但系个问题话个结局，即系个嚟唔好话结局啦，嚟紧嗰啲动作啊，系咪真系会咁易谂咧？呢样嘢真系好难谂，因为你点谂？你系而家有一个最大嘅不确定因素。嗱，你谂到嗱黑社会清场或者警察帮黑社会清场咩都好，你都可以谂到。 嗯， 佢哋通常都系一清朝头早时间啊咁嘅啫。但你永远系谂唔到而家一个最 uncertainty 嘅 factor 就系香港政府。 系， 唉，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嘅。我同啲做财经嘅记者啊，或者系啲财经台嗰啲人都讲咗话，哇，而家真系冇得搞，因为点解咧？你踢财经新闻，你要踢埋啲政府。嘅嘢咧，你真系估佢唔到，你估佢唔到几时会出嚟讲嘢，你估唔到佢出嚟讲嘅时候会讲啲乜嘢，但系一样要估到，佢一出嚟讲嘢，一定会辣起一啲火头嘅，系咁你真系你真系冇得估嘅，咁所以都系两个礼拜前呢个节目咁讲啦，就系话咧，如果你唔能够喺 mentality 嗰个层面里边撇开嗰个嘅。啊！世俗人讲占中啦，叫占中同股市嘅话咧，一系你就炒到好短，一系你就唔好掂啦。 嗯， 啊，你能够 mentality 撇开咗呢样嘢嘅话咧，你就睇翻啲中长线一啲非学运因素嘅嘢啦。 嗯， 啊，咁啊睇下你自己点样调配啫。 嗯， 咁啊至于四中全会咧，你坊间你搵唔到第二个节目，好似我上个礼拜咁讲依法治国噶啦。而家真好多傻佬喺度搵紧依法治国嗰啲嘢。 嗯， 依法治国又何来会有行业咧？何来会有板块咧？系冇噶，唔好搵啦，傻佬。而家仲喺度有人嗰啲报纸喺度搵紧。 发改委应该一个板块嚟噶。 发改委啊， 系应该板块嚟噶，大家可以 search 下咯。 发改委啊，其实应该咧佢变公司。 系啦。 发改委变公司就紧要啦， 吓 嘅佢变公司嘅话咧，即系大到不能倒嘅真系，吓、啊、咁其实发改委亦都喺过去嗰依二十年里边个职能上边都改变咗好多嘅、 嗯。 发改委咁，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发改委以前一个重大任务系乜嘢先？喺朱镕基嘅年代，唯一基本上发改委唯一一样嘢做嘅啫， 打贪啊！ 唔系黐线啊！打自己咩？ 嗰阵时数得好紧要噶嘛？唔知。 法改委嗰阵时就系朱镕基一句说话嘅啫，就系、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嗯， 所以法改委咧系把关住呢一句嘢嘅。吓、啊，咁即系话阿的 Vega 你要收购迷迷，即系咁讲，迷迷开个价俾你，迷迷系国营噶啦，系、咪？大家都知噶啦。迷迷开个价俾你，迷迷老细姓咩噶？ 唔知道、啊。 咪咪姓萧噶嘛？ 咁你又话国营？ 佢国营嘅老细都系姓萧噶，国营下边都有个老细。 figure head 下。 系啦， 我后边唔知嘛。 系啦，咁姓萧嗰个同你讲，哎，我系咪咪咧就值一百万、 嗯。 法改委咧就喺呢个价里边去倾嘅、 嗯。 喂，唔系、哦，你哋嗰个咪咪好劲噶，起码值一千万、哦，即系咁讲。咁你一百万卖俾 Vega 嘅话，咁你咪国有资产流失咯，因为迷迷系国营噶嘛，系、 嗯、 嘛？收阿公钱去经营噶嘛， 嗯、 啊咁啊咁，如果值一千万，佢一百万卖俾你，就国有资产流失咗九百万嘅。呢、 嗯 這个其实系法改委嘅以往嚟讲咧，系唯一嘅作用嘅啫。 嗯嗯 咁當然佢另外有作用就係喺啲 documentation 啊，或者係民營企業啊、紅籌啊、國營企業啊嗰啲咁嘅classification 嗰啲釐清嘅嚇。咁啊，但係法改委喺呢十幾年裏面咧，其實已經係衍生咗好多功能出嚟，即係包括一啲嘅投資啦，嚇佢亦都拆咗啲嘢出嚟啦。即係譬如咁講就係話因為譬如因應住迷米咁樣啦，佢一間國營企業啦，咁佢發覺100萬要將個迷米賣俾 Wagasin 係一間民營企業嚟嘅，假設咁佢又發覺，咦，國資委同我講1000萬喎，李靖，你冇理由100萬賣俾Wagasin 嘅喎，咁迷米咪拆一個譬如咁講叫做賣 video 出嚟咯，係咪？當然呢個賣 video 佢搬走咗出嚟嘅時候咧，賣 video 會同你講佢係一間民營嘅，但係其實佢都係國營㗎嘛，佢係咪咪嗰個拆出嚟，迷米嗰個拆出嚟㗎嘛， 係啦， 係嘛，但係佢拆出嚟咧個資產對於迷米個資產咧，譬如迷米拆咗500萬賣 video 出嚟，咁佢咪剩翻500萬咯， 係啦， 嚇，咁佢咪再同你一滴你講，喂，我都係100萬賣俾你嘅啫，咁我咪再另外方法走咗400萬出嚟咯， 係啦， 咁咪一路拆出嚟咯， 所以嗰個就係 consultant fee 嚟嘅，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其實。法改委嘅功能咧，其實呢幾年咧已經係改變咗，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喺國有資產裏面經過十幾年呢個嘅改變之後咧，國有資產裏面咧，你要咁樣咁簡單用個 price tag， 用個價目表嚟到去計有冇流失嘅話咧，大家都識防備啦，係咪？正如頭先我咁講，舉個例子，迷米咪拆咗賣 video 出嚟，但係其實都係國營嘅，但係將迷米嗰個 asset price， 即係嗰個 NAV 咪拉咗落嚟咯，係咪？咁大家都識做，咁所以其實國資委即係法改委又冇咩好搞嘅，法改委又冇好搞嘅，咁所以咪搞下啲投資啊，搞下呢樣啊，搞下嗰樣咯，但係慢慢拆出嚟咯，咁所以喺依法治國裏邊咧，基本上已經係冇咩特別嘅板塊可以係直接係受惠到。如果你想知道有啲咩 indirect 嘅，咁你聽翻上一集我就講得就比較多啲。咁嗱，今次完一完先，我哋 break 翻嚟再繼續。 好。 我係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你聽緊係 Ragazine 厄拉一集。